来呢，海口交警发布的处罚决定引发了争议，开车等红灯打电话罚款50元扣2分，刷手机也被抓拍。调查发现，处罚决定让开车玩手机的大为减少，多数车主是支持的，你怎么看呢？ 海口字典没入过，恋人早去恨英雄，若把爱意当明月，明月为你敢忘了却，默默珍住你泪眼，世界毁灭没看见，风之大败去冬天，旧的情侣表我不会一圈，他的手很像都结局反是太平忙乱再重写，这一切停止在台风席卷来的夜，我向你狂笑海口，因为你抵撑不过冷却以后，千年后万年后爱痛都依旧，地球的老人海口穿不到爱人那头，火炉的手海尽头道别后会像泪的洋流，

小朋友们的回答简直惊呆了，有没有？难道以前过的都是假暑假吗？

热射病是非常严重的中暑，死亡率高达50%以上。如果出现了头晕、恶心、接近40度的体温的话，一定要马上立刻送医救治哦。 天亮，我原来的模样被时间释放，把回忆放缓，才发现也有空档，争夺一些美满，不至于绝望。爱恨满会让人失去妄想，像是黄手忘不坏的情感，有些想在复活后重新看，变成一种勇敢，像转了个弯，沿途原地被阳光拉长，我飞着它回过头凝望，被时间冻结的孤单，再过几秒就离岸，太荒唐，掏空灵魂交换又怎样，像病了一场关于你的背叛，从此与我无关，呼吸着歌原地被阳光拉长，我飞着它回过头凝望，被时间冻结的孤单，再过几秒就离岸，太荒唐，掏空灵魂交换又怎样，像病了一场关于你的背叛，从此与我无关，呼吸着看是包含维持着好看的橱窗，大期望当天荒，互相拉锯变成循环，再倔强再刁蛮，也懂爱又轮回了一场，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视觉科技 CEO 卢建生， 职场上其实我觉得。每一位都是我的导师，从前爱信的前 CEO Karl-Heinrich Schwamberg 先生，